子河畔别留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我是王晶。开场的歌曲来自蔡琴，叫做《相思河畔》。城市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看见天气的变化，同时似乎也在预示着自己心情的变化。继续的歌是赵传，《我一直以为你知道》。 不能忍受你任性的走，我不愿等候牵强的理由，在这个时候再回头，这感情不该将就。没有借口再值得我留，想你的念头已不会再有，在这个季节不再有温柔，我寂寞你可知否。 继续王晶放音乐，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许茹芸，《我依然爱你》。

剩三秒钟，我开始叫你英雄，站在人海当中，我快发疯。每次都有理由，我一手说不会总有争执，那么没有争到最后。但是你想一想，能装什么？分清日后的脸孔，是种线索。我看破，一好笑容，爱情里会闪的一组。 继续回来听到的任贤齐，当年凭借一首歌或者一张专辑就奠定了他在华语歌坛这么多年的所谓天王的地位。听到的是专辑《期待》当中的作品，任贤齐用他极其拙劣的广东话唱的粤语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朋友你变了没有》。但是这首歌的整个作曲和编配都呈现出很清新的味道，创作人呢是林一峰。 围住你，你有好不够现实，谁亦没为你想通透，互打眼色，唉，不便输，喝一口酒，对着你摇头。年月为你跌咁多，天上未到，说到底，面对每天只有自己了解。不用说，再也不需公开宣布理由。朋友，你变了没有？你上次冲动已经多久？何时发现笑声都可以心痛，快乐也可以哭？解释不透，时间教了你智慧没有？是会紧扎住你伤口，原来每事本质一贯如旧，没有大喜与悲，变的只是你的感受。 泪奉心走，不怕寂寞，谁亦没像你想通透。瀑布潮汐，湖泊河流，看似不变，却从来分秒不休。朋友，你变了没有？你上次冲动已经多久？何时发现笑声都可以，心痛快乐也可以好？释不透，时间够了你智慧没有？还是会紧扎住你伤口？原来每事本质一贯如旧，没有大喜与悲。朋友，你变了没有？你上次冲动已经多久？碰到你放心喝酒，不需解扣，时间够了你智慧没有？谁没有不可碰的伤口？从来你在我心一般如旧，就算再多变迁，我都守在你的左右。 王晶放音乐， 不愿放开你的手，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深情相拥，时间

想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歌手都或多或少有想要致敬的人，而孙燕姿在她的第一张个人的自选专辑当中就选择了唱很多自己喜欢的歌曲，以此来作为致敬。刚才呢是翻唱齐豫的《橄榄树》，没有人能够唱得比原唱更加经典，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断地在重复这个调子和旋律。继续收听王晶放音乐，这是游鸿明希望忘记但是却又难以忘记孟婆汤。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烟雨想一想，窗外的月光怎能体会烛光，被笼罩困住的忧伤。时间的风霜堆成了桥梁，打在湖面上通向你的身旁。